第1717章，突破。从吴起的角度，他非常不理解包子的举动，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包子没有和吴起纠缠也是有相当道理的。他的包子入侵所处的位置，基本上就是轮回刚刚完成击杀韩延柔的位置，一枪穿云和吴浪的双人夹攻很容易转嫁到包子入侵身上，再加上吴起残忍静默的近战配合，就算一波不死，包子入侵怕也要有大损伤。谁想包子相当的机敏，包子入侵飞快离开了那个位置，虽然撤走的过程中给残忍静默丢个什么技能也不会耽误什么事儿，而且正常来说也应该丢一个技能多少限制一下残忍静默的追杀。包子没有，可从结果上看也没碍着什么事儿。他这没有反倒是让吴起愣神了，这一愣神比丢一个技能制造的阻碍还要大些。再然后包子入侵转火向一叶知秋了，这点吴起不理解，旁观者也不理解。一叶知秋生命最多，实在不应该是人数已处劣势的星星接下来的攻击重点，可是星星的选手们对包子这一转火的决定却都非常了然。 包子，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跟着我。 这是叶修交代给包子的，以防他在场上不知所措，而此时包子就是在照这句话行事。吴起愣了，但周泽楷和江波涛都没有。包子入侵跑得这么快让他们有点意外，不过两人的角色都是有距离的攻击手，忽然间目标走个几步也不至于说马上就脱离他们的攻击范围，意外一下再调整攻击一样来得及。神枪手和魔剑士的两路加杀很快施展出来，一枪穿云的射杀追着包子入侵，无浪的波动剑则更多的是进行预判攻击，在包子入侵冲出的前路上扫出各种障碍。吴起这时回过神来了，残忍静默连忙启动要上去追杀，可沐浴成风的炮火这时倒是向着他轰下来了。包子转火属于没事找事的勉强应付，毕竟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跟着我绝不是什么高明精巧的指挥配合，所以苏沐橙没去策应包子的举动，星星接下来的攻击重点应该是血少的残忍静默，而不是血最多的一叶知秋，这点是很明白无误的，所以苏沐橙就将他这端的火力全部投向了残忍静默。但是仅靠他一个角色的攻击未免不够效率，周泽楷和江波涛的配合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生命更多的包子入侵被他们两人的夹击先干掉都有可能，就算最后两边同步完成击杀，对本就少一人的星星而言还是亏。轮回之前对交换挺不情愿的，但是现在他们欢迎交换，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交换就是让对方最难受最无可奈何的打法。星星需要有一些变化，就这样打下去绝对不行。但对星星来说不行，对轮回来说当然就是很行，他们倒是很乐意维持眼下的局面。残忍静默和包子入侵谁会先顶不住是接下来局面变化的根基所在，但是孙祥这端对叶修君莫笑的封堵也至关重要，让君莫笑抽身出去谁知道他又会弄出什么。 休想过去， 孙祥下定了决心，多少次他期待着能彻底击败叶修，不做到这一点他始终觉得一叶知秋在他心头蒙着一层阴影，这层阴影束缚着他压抑着他，让他即便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却总觉得还不够尽兴，他总是会想到如果是那家伙的一叶知秋会打成什么样的局面。现在他已经知道接手一叶知秋这样的角色所拥有的并不只是一份超强的战力，这个角色所背负的是无敌的象征，是横扫联盟三年所向披靡的斗神，就连叶修自己在后期成绩不佳时都要遭受相当的责难， 更何况他接手后又是出局又是挑战赛败北，成绩突破天际的差，他心头不可能不蒙上阴影。接手一个账号卡简单，将卡拿到手里就是，可想接手一个角色，尤其是一叶知秋这样的角色，那巅峰级的荣誉是会压得选手透不过气来的。孙翔低估了一个角色的象征意义，他以为他是可能轻易做到更出色的，可事实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在压力中也不断成长着。一叶知秋，不败的斗神，这份荣耀做不到，但也不能被压垮。叶修，击不败，但也不能让他轻易地从自己这里突破。罢岁。孙翔看准君莫笑闪身错位，是要急速变向，要从一叶知秋身侧移动，一记罢岁扫出。君莫笑被逼只能急停，再变向，速度超快，这移动几乎可以赶上罢岁的攻击。但是罢岁已经停止，孙翔应变也是极快，一看君莫笑变招，罢岁取消，新技能出手，落花掌，滑前一步出掌，更是用身体去挡，一下子就封杀了君莫笑两个角度的出路，滴水不漏的防守，任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孙翔已经放下了他的野心，他并不企图击倒叶修，他只是一门心思的做好防守，前所未有的专注让他打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准。落花掌轰出，这一击看起来已经不仅仅是封堵，君莫笑想避过似乎都没有空档，仓促之中君莫笑也只好出手攻击招架，落花掌。君莫笑出的也是一记落花掌，可是出手稍迟，力道远不如一叶知秋这一掌，更何况比攻击力君莫笑也要逊色于一叶知秋。双掌相撞，魔法斗气不断的碰撞摩擦，发出剧烈的声响，相同的技能君莫笑果然是被一叶知秋全面压制，没飞，但身子已经不由得向后滑去，双脚将地上离出了两道沟。但是很多高手却在此时眼前一亮，机会，拉出这种距离，这正是错位闪过对方封堵的好机会。君莫笑又有那样的技能移动速度，做一个绕过不难。叶修果然也看准了这一点，君莫笑倒退刚一立稳，冲锋，不是冲着一叶知秋，而是斜向冲锋，摆明了就是想要绕过。一叶知秋横跨，一叶知秋手中战矛刺出，完全舒展到了极限，这一击已是一叶知秋所能攻击到的最大距离。元武棍，判定强力的抓取技能直刺向君莫笑，来不及。拥有准确判断力的高手都看得出，君莫笑这时想再做变相闪过是来不及的，孙翔太专注，反应太及时，计算的也足够精准，只能再变相。君莫笑再变，而且需要取消了冲锋换一个技能变，靠冲锋进行中的操作偏转都来不及避过这一击，可这一变却也越不过这记元武棍，说是不变不如说是横向上的逃。湖光闪，刺客技能寒光一道，就要将这元武棍甩在身后，之后再直角变向突破。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元武棍刺空的一叶知秋也在孙翔紧追的操作下做出了变化，豪龙破军。一叶知秋干脆就是大招，一往无前的气势紧追着冲上，直角变向，不可能，任何角色的变向都只可能被这豪龙破军撞到，这技能的冲杀范围可不只是毛尖那一点，强力冲杀发动的魔法斗气与空气形成的碰撞都是这技能的攻击点。急停反向，君莫笑不直角也不找任何角度了，直接180度急停反跑，超高速的平行错位，考验的那就是对手的反应和操作了。但孙翔正专注，任何细小的动作他都能更快察觉，任何操作他都能超快完成。豪龙破军偏转， 唐柔时常在施展这一大招时操作出的变化，孙祥同样也可以做得到。而这一转，急停反跑的君莫笑正好会被挂到。来不及了，孙祥的反应和操作快到了如此地步，接下来叶修哪里还有什么反应和操作的空间？突破失败了。看到心都揪起的许多人，这一瞬心总算是沉了。不管怎么说，结果出来了。是的，结果出来了，君莫笑和一叶知秋擦身而过，闪过了，全场一片哗然，包括诸多高手都瞪大了眼，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去找那一瞬的慢放了。慢放出来了，一叶知秋豪龙破军调整偏转之后就没有空间了吗？不，君莫笑动了，是在一叶知秋豪龙破军偏转的同时，他就有动，向着一叶知秋偏转的方向，他也有一个偏转，冲撞刺杀，又一个高速移动技。君莫笑和一叶知秋擦身而过，那一瞬间擦身相连的他们是如此紧密，好像一对连体婴儿似的，但只这么一眨眼，错过，奔向了截然不同的反方向。错过了，孙祥发愣，叶知秋的豪龙破军的偏转不留空间吗？不，并不是，君莫笑的最终偏转才是不留空间。豪龙破军的偏转确实在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变化空间，但是之前呢？君莫笑的变化是在这之前，叶修意识到他可以做出调整，所以提早就做出变化。豪龙破军的偏转之后确实没有了空档，但是在偏转之前有。